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5:08，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一梦。 嗯，这一梦太辛苦了，这拖着疲惫的身体还来跟我在这儿来说说电影啊。 没有没有，刚才喝了一口大左买的奶茶。 哎，行了， 瞬间活力满满呢。 咱们暂停这种商业互捧，好吧？ 没有啊，我有没有觉得我说话很无厘头呢？ 你这个转场转得太生硬，我有点没接过来，你知道吧？啊，这个我们青年广播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啊这个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在下边，大家可以扫描一下上面的二维码啊，这个点击一下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在上面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的这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这个客户端里面啊，这个是实时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是的， 同时呢 我们实时的互动。 哎，对，没错啊，同时这个不是马上到年底了吗？ 对 啊，这个982呢又来给大家发送了好多好多的福利。其实青年广播就这点好， 对， 没事就给你发福利。 对，没事就发福利， 是吧？你这个年底了啊，这个准备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很多这免费的 K 歌券啊，免费的照相券， 是 啊，还有这个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福利多多，大家这个抓紧在微信里边 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这个，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啊，然后里面会有好多好多的福利等待着各位。而且也可以关注一下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就是这个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从这个今天开始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面啊，有一个我要投票的专栏啊，将你最喜欢的这个982的主持人为他送上自己挚爱的一票。 一票，是的，有我们两个吧？ 有 ，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两个。 对，没错，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叫大佐，他叫一梦，没事多给我们俩投投票啊。 对，没错。 哎，这个话说了这么多啊，主要还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啊，这个电影上了不少。你为什么突然之间 没有？你没觉得咱俩很久没有搭档了吗？ 我觉得还好吧， 有一段了。 但是你永远在我心里边是那么的伟大和雄伟。我说不下去了，咱们来说今天的主题吧， 好 吧？ 好 啊，这个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一种电影的类型啊。这个最近呢，这种各种各样的电影题材啊，也在院线上映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以芳华为主题的这个迎新同学会， 对对对 啊，对吧？还有前日子上映的这个叫做《寻梦环游记》的动画电影啊， 好莱坞迪士尼的， 对，没错啊。然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幻片啊、动作片啊、其他的片子。但是呢，别看我们俩这个岁数比较年轻。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可能跟我们的日子相差的比较久远，但是肯定每一部电影都会给大家，对，而且肯定每一部电影都会给大家带来欢乐的无厘头电影。 对，无厘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无厘头啊。 哎，对， 就说为什么说这个无厘头呢？就是说你这个人说话呢，完全没有什么思绪，没有头绪的同时，但是哎，说的话好像还没有道理的。 对，就无所谓你在说什么，是吧？ 对对，就突然给你弄的感觉，你这个人做事儿啊，或者说话都很让人难以理解。 就是特别随意，特别没有目的性。 对对对， 其实说这个无厘头电影啊，或者说无厘头的一种形式，它的搞笑方式，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但是要是找出它的原本的意思啊，这个无厘头呢，原本就是这个广东广州的一句俗话啊，就是刚刚我们俩说那意思，就是一个人做事毫无章法，毫无目的，没有中心啊，这个语言和行为啊，就根本谈不上有这个逻辑顺序可言了。 对， 就我想到哪儿做到哪儿，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 哎， 然后呢，这个无厘头嘛，原来不是这个广东的一个俗语嘛。 对 啊，然后后来呢，又被这个周星驰啊，星爷的电影又推波助澜啊， 推波助澜了。没有他的话，这个无厘头是不可能发扬光大的。 对，或者说就是，周星驰的电影，他的那种无厘头风格的影片也带动了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些发展。 是的，没错。比如说这个赌圣，赌圣当时就是香港电影史以来首部超过4000万的一个票房的电影。 没错啊，也是因为这个周星驰当时的加入啊，就把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呀，还有那种画风一下子就被炒得火热了起来啊。 对对对， 而且当时啊，这个周星驰正值年少芳华，正值年少芳华嘛，有这个周星驰旋风无厘头热潮，还有这个无厘头就等于周星驰等等的称呼也是不胫而走啊。而且这个无厘头呢，也是被后世的人们就认定为这个是在香港在90年代一种疯狂无聊杂乱无章的一种文化形式。哎，对，其实说起无厘头，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星爷周星驰的电影。 是的， 但是他最开始的出处你知道在哪儿？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最开始的出处是就类似于咱们俩这种形式或者是性格的香港的电台 DJ。 是这样子的， 对，就最开始两个人 先是从电台里出来的， 对，没错，就是这种无厘头的说话的风格或者说节目的形式，由最开始70年代应该是在香港一个商业电台的两个 DJ， 然后有一天俩人做节目的时候吧，也不知道是怎么着了，就是他忽然开启那种闲聊天的模式来，然后就想到哪儿说哪儿，真的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想啥说啥，而且还加入了就当时那种你看现在就是中文加英文的一些话可能比较常见，但在那个时候这种方式还不大常见，就加上那种 英文啊， 对，英文中文两者结合的。 大佐你很 OK 啊。 对，就类似于这种，然后广东话加普通话两者结合的这种，然后就天南海北 各种闲扯淡啊这样的，然后就是从当时慢慢的延续下来这种无厘头的风格。然后后来当然啊，这肯定周星驰的电影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功劳嘛。 嗯，确实是。哎，我想知道最后这两个 DJ 怎么了。 所以这两个 DJ 还是挺火的， 挺火的是吗？就是形成了他们节目的一个形式。 对，没错，就不仅仅是他们节目当时的一个形式，因为你要知道，70年代那个时候网络没有发达， 很开放的， 这个网络没现在这么发达，电视机也没现在这么普及。 对， 当时大家基本上能听的只是收音机广播，而且就是当时两个人的那种无厘头的画风啊，就或者那种说话方式，对，就在搞笑同时也影响了当时那一波的年轻人，就是那波年轻人。争相恐后的去模仿他们俩人说话的方式跟形态， 还引领了一股潮流。 哎，没错，就当时那种无厘头的风格也是挺不错的啊。 是，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今天来跟大家还是主要分享分享这个无厘头的电影啊。 没错。 哎，先来说今天的第一部啊，这个基本上说到无厘头电影都是星爷执导的，要不就是主演的。离咱们时间确实也挺久远的啦。先来说第一部《大内密探008》啊，由这个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于1996年的古装武侠外星科幻搞笑电影啊，里边有这个刘嘉玲、李若彤啊、罗嘉英联袂主演。影片、 大牌啊， 没错，你想想那个时候，1996年的时候， 对。 而且我今天就是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还重新看了一遍，我把今天要说的所有电影都看了一遍。 哎，大内密探008，我记得有一段就是，是刘嘉玲吧？刘嘉玲在里面留的应该是这个发型吧？中分的， 对对对对， 发型。我记得一个片段就是，他好像是在跟周星驰在屋里吵架，然后周星驰说你给我滚呐、然后刘嘉玲 你出去 啊，对你出去，然后刘嘉玲说啊你要不要吃饭啊， 我要不要下面给你吃， 啊对我要不要下面给你吃， 哎对、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小的镜头啊， 对 对, 对, 对，反正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是包括到现在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是是是， 我们也是先通过一小段片段来重新回顾一下这部这个古装武侠外星科幻搞笑电影，拍摄于1996年的，大家看一看它其中的一些形式，还有它想表达的内容。先通过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一起来看。 各位观众，再看两集吧。即系话嗰场戏里边，佢充分表现出一个俾老公抛弃嘅妻子嗰份唏嘘同埋坎坷。无论喺眼神表情或者形体动作方面，佢都能够做到丝丝入扣、入木三分。尤其是最后掟眼只马嗰个动作，更加能够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同埋对社会嗰个强烈控诉。我哋再睇睇佢点掟眼只马，嗱佢掟啦，而家嗱佢掟啦。 吓！ 恭喜晒，白嫂，恭喜晒。 首先我要多谢我阿爹同娘亲，佢哋一直喺我身边鼓励我。咁仲有当然要多谢我老公啦，多谢佢俾咗呢个机会我做呢场戏。佢好辛苦咁样同我排咗好耐戏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个奖有一半应该属于你嘅，老公，多谢你。 好啦好啦，即刻颁埋今晚嘅压轴大奖，相信大家一定估到嘅，冇错，最佳男主角就系阿辉外父。我知啊，如果唔系我攞边个攞啫？我见到有个鸡斗啊！ 咪住先啦，对唔住，即系话嗰场戏我由头带到尾咁啊，系水准之作有目共睹噶啦，你都要俾嗰条契弟。 你都唔错，但流于表面，好似头先你老婆请你心跳嗰段戏咧，表情动作略嫌浮夸喎。 呢啲系世俗人对我嘅睇法啫，你冇理由都唔识货噶。 唔系啊，老公，听心跳嗰度咧，我真系感觉唔到你同我有交流啊，我觉得你完全俾唔到气我啊，你真系唔系好掂啊。 喂，听我讲个公道说话。一句讲晒，你识鬼做戏咩？ 欢迎回来。 哎，一小段片段啊，来自于这个《大内密探008》的，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影片结尾的部分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周星驰呢，因为 他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环节， 对，专门设计了一个颁奖，类似于颁奖典礼的这样的 奥斯卡颁奖的那种，对 对。而且你会发现，他会从自己的电影当中映射一下当时的那种社会现状。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吧，就96年的时候，大家可能对周星驰的电影啊。不大认可，就觉得他的演技实在是太浮夸了，或者是说根本没有任何演技，你不就在那儿 那个卖蠢， 对对对， 就拿现在的话就是 发傻的，在那块 发傻，就发呆，卖萌， 对对对对对， 卖蠢那种的各种各样的感觉。 是， 就是当时的一些影评人啊，对周星驰的电影就是这种 负面的这个评价还是蛮多的。 对，就是这种反应。然后周星驰呢也是特别的好玩，就用这种形式，哎，在自己影片的结尾塑造了这样一种非常无厘头，外加还挺搞笑的一种风格，来回应一下当时的那些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的那样的方式的人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部电影啊，再给大家就是没看过这部片子的这个各位朋友们来说一下它的剧情发展啊。这个影片讲述呢，号称宝龙高手的零零发，其实是一个毫无武功的发明迷，就是大发明家， 对， 根本一点武功不会啊。 是 因为这个因为未完成皇帝交办的捉拿江湖四大怪杰的任务呢，被皇上开除啊，出宫。一边打待着去，然后呢他对这个就看病啊也根本不懂，被开除之后呢就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 是 不久之后呢，这个花心的皇帝啊又想起了他，然后就命他去勾引这金山国的美女叫做秦操，结果呢他自己也是被弄得这个神魂颠倒，也渐渐看穿了这秦操的真面目，然后在与找老婆一起演了一场就是争风吃醋的闹剧之后呢，他用自己的发明嘴炮和手动式直升机活捉了这个武艺高强的女间谍，哎，对，由此重新获得了皇上的信任， 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没有看过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可以翻回去看一下这部。 对，96年的片子，现在有21年了， 是有21年。现在00后可能有一部分没有看过吧，90后应该都看过。 90后大概其应该都看过，因为我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的时候，他没事就会播一些这些星爷之前的一些老电影给大家重新回顾一下。其实为什么要把这部电影放到我们今天第一部无厘头的电影来跟大家介绍呢？其实啊，整个的从它的开篇那种形式，它就用了007开头的那种形式。然后它不是一个古装剧嘛，然后007不是一种外国的美女嘛，就在后边跳舞阴影什么之类的。 是 他这个就找了一格格。 哎， 戴着那种大头饰，就满清服装那种大头饰的感觉，然后就在那个背景里边在那儿跳舞，然后就完完全全是那种007片头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完全和好莱坞这个幽默相结合的这种一个形式。 没错啊，这个还是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反转了这种好莱坞的007的叙事故事电影。而且它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刚刚说那嘴炮，其实就是含在嘴里的一炮。 对，嘣嘣嘣。然后我记得那个片段，他整个拿一个棍儿，然后装直升机，然后把自己整飞起来了。然后用这个嘴里面叼一个炮，然后去攻击那些敌人。 没错没错啊， 特别有创新。 对，你想想在96年的时候， 对， 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把它说着这么，就是现在我们还要去重新返回再去看它呢？因为它真的会带给我们现在很多的想法和创意啊。 对，现在看了之后 还是很好笑， 很有回味的。对，确实很好。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电影啊，来自于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的叫做《大内密探00发》。接下来说今天的无厘头电影第二部《唐伯虎点秋香》， 有点像我们晚上的那个节目啊。 哎，没错啊。 是的，这个呢也是永生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电影，也是由周星驰是由他自编。 周星驰对，这个指导，然后自演的，还有巩俐姐姐、郑佩佩等出演的一个电影、啊、 是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对这部电影真的是记忆犹新，并不陌生。 没错，我们也是来通过一小段片段来回顾一下这部《唐伯虎点秋香》这部经典大作。 好简单啫，因为小鸡翼我中意食，但系你老母讲你头快啲。 越肥大病之所以越要整多只，如果而家唔食，以后冇机会再食。 你阵系就快顶， 我阵系就快顶。 如果而家唔食，以后冇机会再食。 病到好似唐解元咁好，面色都好少有、啊。如意，帮唐解元把把脉，睇下佢有几严重。 唐解元嘅脉象四平八稳，好正常啊。冇咩问题啊！ 饮多嚿啊！ 试下。我从来没听过咁靓嘅麦将啊！ 你听到啲乜嘢？ 将军令啊！ 咩话？ 我睇你都系做啲准备身后事罢啦。唐家元，我哋告辞啦！ 咦，小姐，拜神啊！好嘅，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我嚟。求神。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点知个唐伯虎，佢横蛮不检点。勾结官府目无天，巧取豪夺我家田。我阿爷同佢反面，得惨被个一棍来打扁。我阿嫲闹佢欺善，更被佢捉了去唐府，强奸了一百遍一百遍，最后仲悬梁自杀，惨无边。佢还将个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为求养老父，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点知个唐伯虎佢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史前。小人身壮健，残命得流传，可怜老父嘅魂归天，知恩根难填。为求壮老父，唯有卖身为奴咁作贱。一面勤赚钱，我一面读书篇，发誓不公明显，手印仇人意志坚。从此唐人施袭半身癫，我永记此仇不共戴天。 表露出嚟嘅，但系呢种感觉真系令人有如行云驾雾一样。佢咁感人肺腑嘅自白，居然用到跳皮鬼马嘅数白榄形式嚟表达，再加上节奏感强劲嘅敲击乐作为结尾，真系听到我高潮一浪接一浪啊！ 系啊，佢嗰种汹涌澎湃嘅创作力，就好似多春雨体内嘅春嘅人，成千上万源源不绝啊！ 冇错，我就系嗰条多春雨，我而家充满力量啊！ 仲未够感人，睇我表演啊！你哋点解食完饭一定要屙屎，屙完屎仲系要吻？擦！ 对唔住，我哋大家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啫。 言归正传，我哋开始啦。画图女龙不淫虎不笑，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棋盘内居无伦马无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啊！ 好嘢！ 恩恩言言，吹吹红红，处处融融合合。 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年年无无朝朝。 我真系靓仔靓仔， 快啲出队怼冧佢！举举十口心思，思君思国思社稷， 八目上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哎，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给大家全部放完了。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说的这些无厘头的搞笑电影。 是的， 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夏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芬，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下午七点不是七点，就是下午5:33，欢迎回来啊！我们这七点一下蹦到了两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北京青年广播的 FM 98.2 M927 Fresh Radio。各位可不仅仅可以通过以上两种这个调频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这个我左下角啊，这有一个。公众号啊，叫做982魔力工厂，在微信上可以搜索一下啊，然后关注，然后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这电台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场景了啊。 是的，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啊，搜索活力982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跟我们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的。 嗯，没错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这个电台的福利吧。 对，说一下我们的福利， 马上快到年底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因为在上面呢会不定时的推出了一些照相券啊，然后这个 K 歌券， 对 啊，然后还有不限金额的特大红包等等等等啊， 是的， 只要您关注，没准下一个大奖就是各位的啊。 嗯， 今天的982活力榜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无厘头的系列电影啊。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说了有两部，一部是《唐伯虎点秋香》，另外一部呢就是这个《 大 内 密 探 00发》 啊， 都是我们周星驰指导的，还有他主演的。 哎，没错。 同时，我们刚才节目上半段的最后。给大家播放了一个片段，就是唐伯虎点秋香的片段。 嗯， 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也都不陌生，包括我相信很多没有就是现在正在收听没有收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给大家描述一下，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周星驰拿的一个两个蜡烛，然后在 拿那个板凳当鼓一样的去敲。 对， 我当时我现在看的时候我还笑呢，我还跟大多数说周星驰实在是太逗了，现在看都觉得很搞笑。 对，其实大家都就可以完全不看这屏幕啊，就不看画面，我都能通过他当时的那种说的话呀， 想到他 的 表情， 是想到他的那个当时的表情和画面。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找来这个纯原版的没有国语配音的这个粤语版的版本呢？因为我觉得周星驰他当时自编自导自演的一系列的影片，就是完完全全就可以表达出他那种无厘头的方法和方式来。 对， 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他的原声，就是那种纯原生态的感觉，来更加的深切体会一下，就是周星驰导演当时那种的无厘头的搞笑方式和感觉。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来给大家， 大佐还是很用心的。 对，所以来给大家放一放这个纯粹粤语原声版的这个不没有这个石斑鱼先生后来配音的那个版。当然说石斑鱼先生后来配音的那个版，就更好玩了一点， 也很经典。就是他完全突出了周星驰的这个形象， 对， 是这个感觉，配上他的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哎，没错啊，就是更好了一点吧。 对， 接下来这个电影说的是《唐伯虎点秋香》啊，这个豆瓣评分呢是8.1分，这 也 是 很高的， 经久不衰啊。于1993年7月1号在香港上映，并以4017万港币的这个票房，成为了93年电影年度票房的总冠军啊！ 是的， 93年就拍成了这样的电影。 真厉害， 真的，我是真的彻彻底底的发现了啊，就是星爷的每一部电影你都会从他之中看到现在电影市场里的没有的东西。 对， 就是应该现在有好多电影的导演或者是编剧应该去认认真真去反思去学习的东西，为什么人家在20年前就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片子来，然后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你说本子没有吗？肯定有。你说这技术灯光有没有，这舞台有没有，舞美有没有，各种 3D 效果，我想做出什么样就能做出什么样。 对对对， 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烂片出现，这就说不过去了。 对，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件事情的。包括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周星驰在这种带有比较现代感的古装片中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而且唐伯虎这个人物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符合周星驰的路子的。 哎，没错。 一方面呢，这个角色呢他有这个比较低微的身份的时候，比如说他为了秋香， 对，为了秋香去进入画府， 去当一个下人， 打杂的。 对，这个小人物呢，他这种小人物的行为呢，虽然是难免有点卑鄙呢，但又符合这种小市民的心理。另一方面呢，这个角色又有很高贵的地方，因为唐伯虎，我们知道他的出身也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嘛。 没错。 对，他的武功还有他的画技呢，都是他的资本。所以当他自认为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这个英雄与侠义的化身的时候，观众呢也不当全是笑话， 就是也不把它完全当成是笑话来看啊。 对对对对， 就是一方面去看这个，就有那种打杂的，就是当时他的名字应该是叫做华安啊。对，进入华府之后变成一个扫地的下人，叫做华安， 是 就是那种哎小人物的那种搞笑的感觉，和他一下子被认出来之后就变成那种江南四大才子那种唐伯虎之后的那种另外一番感觉，哎，这两种感觉一冲击啊，就带给当时和现在的很多观众这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啊。这部电影叫做《唐伯虎点秋香》，也是一部老片啊。接下来再来说，还是周星驰导演的无厘头电影啊，叫做《武状元苏乞儿》啊，是92年导演的。这个 动作喜剧， 这不是周星驰导演的， 是陈嘉盛 先生在92年导演的动作喜剧，周星驰主演啊。这个周星驰、张敏、 吴 孟达、徐少强等等联合主演的一部片子。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这个视频啊，来回顾一下这部片子，叫做《武状元苏乞儿》。 刘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我发觉我已经爱上了你。 你以为当我的丈夫那么容易吗？ 要怎么样才能当你的丈夫呢？ 我丈夫要武功盖世，状元之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做不做得到？ 爹，我决定上京考武状元。 阿灿，老爹等你这句话等了25年了。 的真情，并不处事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那灯神怎么去亮？骑马荡波，是为往事再紧张。 一部非常经典的这个电影啊， 武状元苏乞儿， 而且这个长路漫漫任我闯也是当时林子祥为这部片子创作的一首主题曲。我昨天晚上还看这林子祥已经70岁的高龄， 是的， 跟这个李克勤还有他老婆一块儿，仨人一块儿唱了一首，对对对，叶倩文三个人一块儿唱了一首那粤语歌，就完全中间不带换气儿的，哇，这老婆子太厉害了。 是的，好，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啊，就是《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 对， 也是周星驰星彩电影公司1994年制作和出品的一部经典的无厘头搞笑片啊。 哎，没错啊，要说到这《大话西游》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就不陌生，咱也甭管是00后啊，还是10后啊， 10后那算了， 没看过， 那算了，那算了。 10后现在才7岁， 是的，应该是 也说不定啊，这反正肯定很多00后的都知道这部电影《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 啊，还有那句“爱你1万年”，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加上一份期限的话， 啊、 我希望是1万年。 对，而且现在微博不是经常刷来刷去吗？这些视频，周星驰的《月光宝盒》，还有这个《大话西游》，还有朱茵，我们的 哎，没错， 女神朱茵啊， 哎，没错， 是的，这个他也是根据我们的吴承恩所撰写的这个神怪小说《西游记》改编的。该片呢是《大话西游》系列的第一部，也是由刘镇伟导演的。 对，这个周星驰制作啊，然后周星驰、吴孟达、 莫文蔚、蓝洁瑛，然后朱茵啊，朱茵应该是后来加入的， 是的，是的 啊，然后这些等人主演呢，讲述的就是还是跟《西游记》一样的，我估计这整个的剧情也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肯定都知道， 太不陌生了， 这没看过一遍的也看过两遍，没看过两遍 的 也能听过他当时的那首歌《一生所爱》，对吧？嗯、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找来了这个《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的主题曲《一生所爱》，来让大家回顾一下整个这个。 嗯 周星驰这些无厘头电影的一些系列的感觉啊， 没错，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这个那叫什么来着？那罗 不是不是罗家英，你要说 不是罗家英 ，Only You， 那是唐僧唱的， 是是是、 哎。咱们先来听歌吧，一会儿我想想这名叫什么。 好， 一生所爱。 哎，一首来自于卢冠 廷 的啊，一生所爱。这中刚才我们俩终于把这名儿想起来了。 不是，我们刚才一下脑子短路了。刚才 罗贯中， 罗家英 不对，卢冠廷啊，一生所爱。就是刚刚我们俩还在说呢，就好像卢老先生这就是比较火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这一首歌也就够了。 对， 他也唱出了好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的内心感受。 对，是的。 对， 同时呢就该片的第二部呢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啊，也是在次年也就是1995年的2月4号是正式上映的。 没错啊，这其实当时的这个大话西游应该是三部曲吧。这拍完之后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是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 大圣娶妻是在2014年的10月24号， 14年的时候又重新翻拍了一下。 对， 虽然说是重新翻拍，就是还是要把原版拿出来，剧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带给大家更多的回忆了嘛。对，就刚刚咱们那个片段到末尾结束的时候，我还在那儿就是完完全全的重复出他当时周星驰抱着朱茵两个人一块儿就是看着下面的孙悟空远走的那段台词。你看那个人长得好奇怪， 好像一条狗， 好像一条狗，也是道尽的这个人间不猜的心酸泪啊。 是的，哎，说到这里心好痛啊，好酸呐、啊。 对，但是不得不说啊，大话西游也可以算是星爷的一部非常出色也非常知名的一部无厘头喜剧电影， 也是就是港片精华黄金年代的 一部代表， 经典。 对，没错。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好多，这是四部啊，一共有四部都是来自于星爷的无厘头电影啊。这个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电影方式或者是电影风格的话，或者你是周星驰的铁杆粉丝，比如说像我一样，他基本上他的电影我都看过至少三遍以上。 三遍以上。 对，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重新去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老片啊，看看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想法和思考啊。这就是今天982狐狸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一梦。 哎，你是谁忘了刚才是吗？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亲吻。